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.5。 话说白云瑞跟师傅马慧音俩人骑着马，一句话来到东京汴梁城开封府门前，甩凳连下了马了，八位上差有四位在门口站着，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，满面带笑。云瑞，云瑞，回来了！四位上差，云瑞这厢给你施礼了。哎呀，云瑞啊，您身后随您来的这位道爷，仙风道骨，他是谁呀？四位哥哥，他是我的授业老恩师马仙长。这四位赶紧到跟前施大礼呀。马道爷把这四位全搀起来，撒腿如飞往里头抱。千牙房的老少群雄听说白云瑞的老师来了，全都个个站起，来到了门口，房栓打着头。老仙长，老仙长大驾光临。房栓跟老少群侠剑客一步来迟了，望起老前辈您海涵。老剑客爷马道爷点了点手，满面带笑，手打起手，无量佛，各位一向可好？道爷您好，来里边请。众星捧月来到千牙房，老人家，我房栓呐，早也盼，晚也盼，终归是把你老人家盼来了，还写出书信啊，请高人来帮寻找这个司马刚强。话既然咱们都说透了，我禀报包大人，请示包大人，咱们马上起身走，赶往三清观。房栓禀报了包大人，包大人接见了马慧银马道爷，一切安排就绪，准备启程。开封府留下了王莲花、司马平安夫妻两个保护着包大人，因为这两人都是高人呐，房栓也怕贼人来到这刺杀包大人。大伙骑着马，应用之物全都带好了，在一道之上互相唠些武林侠士的事情。马道爷利用路途上的时间给白云瑞讲解白云瑞没练到的地方，讲解武术当中的奥妙，白云瑞受益匪浅，能耐大增。最主要的，马老仙长知道房栓是条汉子，给房栓上了小课，加工房栓的功夫、刀招、什么技巧。这房栓可今非昔比呀，鸟枪换了炮了。现在的房栓跟原来的房栓那可大差天地相远。房栓乐得抬头纹都开了，每天喜笑颜开，在马道爷跟前，马道爷长马道爷短呐。那房栓多会来事儿，马道爷十分喜欢房栓，情同父子。这一天来到了墨家镇，可这么老些人不能找红毛猩猩到人家下住，那太打搅人家了。找了一个店房，把店房的客人全都给请到别的店房，这个店房就打下公馆刘家老店。大伙吃喝完毕，早早休息，明天 再上三清观寺外探寻查找。房叔安跟小花齐斌住一个屋，各找各对劲儿的人住一个屋。那当然马老仙长跟云瑞住一个屋，师徒嘛。爷俩吃完饭了，躺在屋内的床上，马道爷看看天气在定更天，云瑞啊，咱爷俩早早睡，明天起早乔装改扮，在庙外庙内凭着师父我的耳朵，凭着我的双眼，我要查找这个假白云瑞。那当然白云瑞心里有底了，满心高兴。可这个时候马道爷突然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，师父您肚子响，哎呀云瑞肚子有点发凉有点疼，可能这一路之上啊上了岁数了，加上有些水土不和，这肚子不好，可能要拉稀，师父那您去吧。到二更天两个小时，现在的马老仙长就拉了十来遍呢。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，这个马道爷又上了年纪，原来红晕的脸现在也变黄了，红嘴唇也有点发青，人一拉稀再加上是痢疾，他发烧，要按现在说那发烧得38-9度了，倒一冷啊，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嗦。师父给您盖上被，云瑞啊盖着一床被都冷啊，我刚才用气功我行走全身，可这个拉稀呀、啊、我拉的全都是沫子，肚子疼痛难忍。你呢上前面问问哪位有治跑肚拉稀药的，再给我抱床被来。师父要讲究治跑肚拉稀药啊，这个谁最全呢？房叔安房大哥他最全。他怎么最全？你看他那小体格，掐吧掐吧没一把，摘吧摘吧没一盘儿，去了骨头没有多少肉，因为他有拉稀的毛病。据他说呀，他是在江湖上啊白走千家夜走万户，被官人追赶，他吓出的毛病。他全，我去找他要去，回来呢我再给您烧床被来。白云瑞走了，到前面找着房叔安，把事情一说，房叔安要来，白云瑞没让打搅，给了药了，夹着被走到厨下，找厨师呢给熬点鸡汤补补老爷子身体。等白云瑞都安排完了，回到了下塔的这个屋内，一看屋内呀、啊、长着灯光，屋里没人了，把被放下，把药放到桌上，师父又上茅厕去了，我在这等他一会儿吧。说老爷子有武功，不至于拉得起不来，是吧？得等着吧。左等左不回，右等右不来呀。这云瑞可有点放心不下了，我得去看看，是不是师父年岁大了，在那蹲时间长了蹲不住了，他老人家再有个危险。云瑞迈步出了屋往后院走，一般那个时候店房的茅房啊他都在后院单独有茅房，可来到了后院，后院院里戳着一根杆子，杆子上长着气死风的灯笼，为嘛？给住店的人行以方便照亮。等白云瑞来到茅厕的门口一看，白云瑞喝了个胆裂魂飞，一看师傅仰壳躺在了平地，裤子都抹撒到磕膝盖那儿，中衣都没提上，满地鲜血，肚子是开肠破肚的一个大口子，肠子全都在外头。哎呀，天塌下来了， 我师父多高的高人，怎么能被人暗杀？白云瑞也明白了，在师父跑肚拉稀的时候，这裤子是在双腿磕膝盖上，贼人行刺他，他万难躲开。白云瑞借着这个气死风的灯，再看老人家胸前挨了一只八愣紫金镖，指定贼人看着老人家在这蹲茅厕的时候先达标后行动，把老人家刺杀了。这是什么人这么手狠心毒？师父啊，人到一定程度想喊喊不出来，想哭没有泪呀，咯嘣嘣咬牙，要再使劲能把牙咬碎呀。我白云瑞怎么这么苦？老师被我给害了，我一定要找仇人呐。看着地下有血印儿，用杀人淌的血，白云瑞打电步抖身窜到墙上。这时候白云瑞脑袋都昏了，一片空白。说你高喊何时找方栓老少群侠剑客，你好有个帮手，他不然。看看方向，逃走人的方向不是一个血脚印儿，而是好几个血脚印儿，肯定是多人所为。方向对着哪？三清观。这白云瑞呀，什么也不顾啊，跳下墙来，撒腿如飞，往三清观跑。离得不太远，三里左右地儿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二更半天，一轮明月天边倒挂，满天的星斗，万籁无声。来到庙前了，打电步抖身穿过庙墙，来到天井当院，稳稳心神，拉出27阶扫堂达摩身边。三清子，三清老道，你出来受死，小爷要你项上人头。这一声喊喝半夜二更天，眼看到三更天，各屋全掌上灯光，门吱扭咣当咣当咣当全都开了，在里头走出许多陆离人等。白云瑞一看我没猜错，旁边的豪轩当中走出一位道爷，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九宫袍，手里拿着拂尘，脚底下白袜云履，个子不算高，长得匀称，俩眼珠子有几十年的功夫光滑能看得出来，高鼻梁厚嘴唇，老道长得确实不错。无良婆，这时候借着灯光看清对面谁喊的了。司马刚强，你疯了吧？你有夜游证吗？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喊什么？什么事儿？讲。老道嗓音洪亮，白云瑞一听啊，十有八九这司马刚强在这儿，这个道爷他认错人了，他不知道我是白云瑞，这当中我可别冲撞了老人家。白云瑞撩衣襟往前紧走几步，扑通跪倒于尘，师叔你老人家仙驾可好？白云瑞您图纸马县长马慧英他老人家的徒弟，给您磕头了，我不是司马刚强。无良婆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奇事儿？ 你是我师兄的徒弟，为嘛来到三清观夜半三更来捣乱？师叔，事情是这么回事儿。贼人，我顺着脚印儿、血迹的方向，我找到三清观，没有别人所为，指定是这个假白云瑞，就是司马刚强，藏到您庙内。老人家，您拿我当了他了。 哦，老道听到这师兄已死，眼泪下来了，苍头乱白，胡须乱抖。 老道哆嗦了，你别看老道性情古怪，房顶开门灶坑打井，那是亲师兄弟儿啊，一旦生死攸关，这个老道这个脸当时就不是颜色呀，那是师兄啊。这时候还什么古怪不古怪，伸手把白云瑞夹起来。云瑞，师叔我双瞎二目，没有分辨真假人，这帮人物给我送来了金元宝，我全把他留在庙内，唯独这个司马刚强是最近才来到这的。 孩儿啊，你稍等一等，我要把杀你师父的凶手抓住交给你。 老道一回身，各位，咱们都是江湖的人物啊，都是汉子，敢做敢当，这个事儿可不小，那是我亲师兄马老仙长，什么人做的，你给我出来，站出来，不然今天咱天井当院所有的人，不是我三清子夸狼言卖海口，我全杀了，这里头指定有杀我师兄的贼人，别找别人担着，是汉子，你出来。 白云瑞瞧着师叔可真横啊，这给我逞了腰了，长了脸了，往四外看着贼人，书中暗表这谁做的，司马刚强带着司马龙司马虎，闲着没事要到墨家镇去逛窑子去，看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打下了公馆，窑子没逛，夜晚三更要准备打熏香迷魂药，做点案子刺杀开封府的老少军兄，无形当中就把马道爷生病的人选中了，趁着马道爷解手的时候打出八楞紫金镖，马道爷躲不了，往外头一窜身，紧接着三个贼人一起下手，把道爷杀着在那儿，满地是血，三个人脚上全都沾上了血迹呀、啊。所以说，方向冲着三清观，这个脚印儿，那白云瑞猜对了。三清子大发雷霆，这位世外的高人，说这话不算狂啊。来的这帮贼人有几个是这位道爷的对手，没有一合之将，这当中有两个人心虚，谁呀、啊、司马龙司马虎，是司马刚强的叔伯弟兄，都服姓司马，这俩小子脚底下慢了，俩人一使眼色，趁着院里昏暗，俩人往东墙这面一窜身，想窜出大墙撒腿入飞跑。这道爷真急了，这院里人又多，这俩小子又是背着灯影，刚想窜身，可在大墙之上站立人，司马龙司马虎，此路不通。这俩人刹住脚步往墙头上一看， 在墙头上站着一个窈窕淑女的大姑娘，头上万缕的青丝，峨眉高挑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粉红色，底下软帮软底儿的牛皮小鞋，上面一撮红缨，在手里拎着一把剑，剑在上边悬着。两个小子敢做敢当，杀人者偿命，欠债者还钱。嘿，俩人大气没敢好。为什么？这个女人说话底气很足，居高临下，两人往墙头上一窜，那非得咔不拉叉脑袋搬家呀，那就嗝屁朝凉了。两人往左面再跑，干嘛？想从前门跑。俩人刚到前门的房门洞下，刚想窜身，粉红色衣服的这个女孩子站到了门洞上。两个小子还想跑吗？此路不通，给我回去装汉子。三清道爷就在一瞬间全看明白了，白云瑞也看明白了，墙头上这个姑娘武术高超，一夜精湛，把贼人给堵回来了。白云瑞一转身，一个大哈腰90度的大礼呀、啊，多谢姑娘，说的那么诚恳。这姑娘站到门洞之上，嫣然一笑：“白公子，咱们回头见。”啥？可能照白云瑞这个大礼呀、啊，给失的。这姑娘面子矮了，跳下门洞。走了。三清子手中的佛尘八一水，司马龙、司马虎仙长，这俩人跪在地下磕头哑塞，鸡千岁米呀、啊！您饶命，这个事儿是我们俩干的。说话都不清了。来人，账什么人做的，什么人当，把这俩小子给我绑上。还有没有你同伙？还有司马刚强啊，我们去逛妓院遇上这个事儿了，把马老先生杀了，不知道他是您的师兄啊，知道要了命我们也不杀呀。说这话不是晚了吗？云瑞，把司马龙、司马虎这两个小子压着，押回到公馆下处，我把庙里安排安排，后天出灵的时候我送我师兄一程。你把这俩小子带回去，在棺椁面前给我活祭灵，开膛斩心，方解我心头之恨呢。师叔，图纸照办。好吧，把他带走。各位各回各屋睡觉。贼人全散了。白云瑞押着这两人往墨家镇来，刚走出一里多地，前面闪出一片树林，在树林里头打电步，蹭蹭蹭蹭窜出四个人，每人每全都是夜行依靠，头戴扎巾，浑身上下一身黑，全拿着兵刃。白云瑞，你觉得你在三清观三清子面前你得了礼了，你长了脸了，给你撑腰，这可不是你抓住的。司马龙、司马虎是我们从小的朋友，你把他带走了，帮起帮把马高凳短交朋友干什么？就为了互相有难帮助。白云瑞伸手拉出27节扫堂达摩身边，朋友，既然你是这两个小子的朋友，我倒赞成你来解救，不知道几位敢不敢抱个腕儿啊？嘿嘿，白云瑞 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。话说白云瑞押着两个贼人，司马龙、司马虎，碰上这四个贼寇，书中暗表有哥俩，宇文平、宇文开，那两人一个江晨，一个齐小轩，全都是武林当中的飞贼，跟司马刚强是朋友啊，能让他一帆风顺把朋友押走吗？半路接杀呀。这四个人，宇文哥俩手拿哨棒，剩下那两人手拿单刀。白云瑞瞧到这呀，冷静下来，因为自己伤心过度，身体有点不支，浑身乱颤。现在压着两个仇人，又碰见四个贼人，白云瑞一伸手，插楞27节扫堂达摩身边，拿在手中，唰啦一合手，边头边尾掐到一块儿，这叫近身搏斗。因为对面要群战，宇文开这把哨棒搂着白云瑞的顶梁便砸，江晨单刀走奔白云瑞的下盘，剩下那俩够奔白云瑞的中间，啪啪啪啪。白云瑞波峰八挡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四件兵刃隔出去了。白云瑞觉得气力不佳呀，打长了，自己伤心过度，恐怕这个事儿难以取胜喽。打了10几个照面，一时闪躲不及，后背正挨上一哨棒，啪！这棒打的着实，白云瑞站立不住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跑出10几步，拿桩站稳了，刚想回头，再看被拿住那两个人，绑绳已经被齐小轩给解开了。现在成为6打1之势，虽说那两人赤手空拳，可是有一劫，那6个人要打一个，围在当中，他俩也不是吃闲饭的。白云瑞心慌之极，知道今天自己很难给师父报仇了，觉着嗓子眼发甜，心口窝里发慌，一张嘴，哇，一口鲜血暴吐啊，吐如唇外，觉着眼前金灯换银灯，腿肚子发松啊。这6人再往上一来，白云瑞强打精神，搏风八打，骨命要紧。就在这紧急关要的时候，从旁边的草窠里头飘身出来一人，月光之下可能看得清楚，是个女子，年纪20往上，身体之漂，武术之精，身法之快，令人叹服。左手拿着一把宝剑，右手拿着金凤鞭，电不丁腰往前一窜身，使个小燕朝水，剑往前来，鞭往前甩，啪唰，一伸手正把司马龙、司马虎两人的人头削掉。6贼去其二，白云瑞在里头强以挣扎，可这个姑娘往前再一进身，双管齐下，叉叉，这个手法之快呀，眼前一打闪儿，江晨、齐小轩脑袋掉了，剩下的宇文开、宇文平瞧着妈的骂我的姥姥，再在这打，这个姑奶奶武术也太高了，跑吧！叉叉，打 店不抖身窜出圈外，浪回丫头。这个女人可没追，白云瑞看一眨眼，凶险去掉了，对面站着个妙龄姑娘。白云瑞可认识，这姑娘头上万缕青丝，身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衣服，窈窕之极，亭亭玉立。白云瑞知道欠这个女孩子的恩情太多了，诸葛牡丹，太阴派混元魔主雷声的徒弟，白云瑞在这个时候得感谢人家救命之恩。白云瑞跪倒身躯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白云瑞这厢给您磕头了。粉衣姑娘伸手把白云瑞架起来，上下看了看白云瑞，拿出来宝马平安伞给白云瑞，云瑞把这个吃了。白云瑞可知道这可是上好的药品，不然这姑娘不会把药给我白云瑞吃。拿过药放到嘴里，吃到肚腹当中。云瑞啊，你今天悲伤过重，群贼围你，好险，多谢姑娘，咱俩你还用谢吗？可能是马道长马慧音师傅跟你说了吧，我的师傅混元魔主雷声，师母乾坤颇母毕子和，跟马道爷三个老人把咱俩的终身大事给定了，我是你未过门的媳妇，岁数在你寻找司马刚强之时，我始终在你的跟前，怕你有不测呀。云瑞，我为什么不留活口说给师父老人家活祭灵？因为是六个贼人，难抓难拿，这还跑了两个的，你带伤了，我呢扶着你，把司马龙司马虎的人头咱们拿着在堂前活祭灵。多谢小姐。把人头捡起来，把法器打开系到一块儿，哪管什么血不血的，前面一个脑袋后面一个脑袋在肩头背着。白云瑞脚底下走起来非常轻啊，因为刚吐完血。等送到公馆前，姑娘告辞走了，白云瑞进了公馆，见赵老寿群雄，把事情说清楚。除灵之日，我师叔三清子前来送灵，这暂且咱们先不提，单表三清观。三清观的三清子经过这场事儿啊，凹遭逆外凡师兄本来本庙的人给杀了，而且又是司马刚强冒充白云瑞，做了天下的大案，全国通缉白云瑞。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，师兄的死真是太冤了。第二天早起，小道童进来报启禀主食，门口来了一个老者，他让我报您地残面求一见。哦，鼎鼎有名的世外高人，好，在贫道迎接。三清子等来到庙门门口了，看门口站着的正是地残，手打问讯：地残，大驾光临，在下三清子迎接来迟了，望其海涵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，来礼边请。来到豪轩坐下之后献上茶盏：地残老叟， 贫道我正要找你，没成想凑巧你来了。哈哈，三清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有事，你两个徒弟司马龙、司马虎，加上司马刚强，这三个孽障，夜半三更，三更半夜，把我的师兄马慧音给杀了，肠子全都流出来了。你知道我是马慧音的师弟呀，白云瑞是我徒侄，这不昨天晚上在有证据的情况下，我把司马龙、司马虎交给了白云瑞去给他师父祭灵，司马刚强我不知道去向。这是你教的好徒弟呀，他也不打听打听马慧音是我什么人。你教徒不当，不看清人等啊。哎呀，三清子，老朽失误失误啊，既然他杀了您的师兄，这仨孽障应该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当然司马刚强跟我没啥关系，这两人你应该送给白云瑞活祭灵，你不送这个事儿要找我知道了，我今天当场要清理门户，我也要他俩的命，得对得起三清子、三清道长。话得分怎么说，一句话烟消云散。第三，赵怀立一伸手拿出一个大个儿的金元宝，三清道爷，来到这呢没给您买什么礼物，也知道您庙里什么都有，给您拿来一锭金元宝，区区小数请您笑纳。这三清子这个毛病啊，他改不了，见财眼开，一看这么大一锭的金元宝，伸手拿过来，黄澄澄的，五两佛，多谢地参。不知道您来有什么事吗？我来呀，是看看三清子。另外呢，我听说小教堂要摆一个南北群雄擂，咱们练武术的，练一辈子武术，能不能赶上这儿的盛会呢？能不能开上这个眼呢？这都是一个未知数。所以说我到了这把年纪了，我要看看这个盛会，看看世外的高人，武林当中各门各派的武功，各门的诀窍。哦，贫道也有耳风，在千家镇。千家镇呢依山而建，这个小教堂呢就在山坡上，虽说名字叫小教堂，可它并不是小啊，就是那么个称呼。我还经常去，我是那的施主。哦，好了，俩人谈论着，招待完地餐，晚上给安排住处。三清子睡着了，地餐可没睡，他把这帮贼人认识的鱼鳖虾蟹全都召集到自己的屋内。各位，我的两个徒弟呀，看这样被活祭灵了。宇文开、宇文平两人凑到跟前，老前辈，我们俩回来可没敢说，半路之上我们劫杀白云瑞，来了个粉衣女子，这么的了。我们俩看势不好，我们俩跑回来了，可没敢跟任何人说。您今天把我们召集到一块儿了，这才跟您说实话。那个司马刚强呢？司马刚强他哪也没去，躲在荒郊野外。 看这样啊，我今天就得给徒弟报仇了。要不报这个仇，传出去太掉价了。 老前辈，怎么报这个仇？咱这里头有两个打迷糊药的高手啊，黄土跟把柱。 是，老前辈，你有什么吩咐？ 你俩呀是江湖的小毛贼，别看你俩贼小，你俩打熏香迷魂药的手法可高。你们俩在今天的半夜三更天，拿着熏香迷魂药到三清子的窗下，给他打了熏香迷魂药，把他迷魂过去。我要替两个徒儿报仇。 老爷子，咱们人多势众，既然三清子这样狠毒，就得给他杀之。 好嘞，这帮群贼全都预备好了。到了三更天，把柱、黄土两人高抬足轻落步，蹑足千踪来到了三清子老道的窗棂之下。 赵李怀伸手拿出了熏香盒子，这个熏香盒子是个仙毫，这嘴儿啊多长，插到窗户纸里头，这俩翅膀呢能活动会扇，是扇子，后面的尾巴呢是崩簧，拿住的是两个鹤腿，一拽仙鹤的尾巴，噗噗噗就把熏香迷魂药打进去了。屋里布满了熏香， 老道正在熟睡之时，鼻孔当中来了股香气，阿天， 老道被熏香蒙汗药给迷过去了。何道，宾间那儿，迷子生效了，啊，那位呢，如同死了一般，来进去。 两人到门口，拿出摇山洞小单刀，咯楞咯楞咯楞，把门栓拨开。推开门来到了里屋，看老道躺在了云床之上，把老道抬着抬到天井当院，吱儿喽喽喽喽喽喽一打呼哨，群贼全都在寺外屋内全出来了，小老道也出来了，哪个小老道敢管这帮武林贼匪呢，都不敢言语。 把住黄土过来报万兵首，第三老人家，我们把老道给迷过去了，您看怎么处理？ 哈哈，我们好赖呀也交往一回，如果说在这庙里把他杀了呢，血染庙堂，就不如让老道落个全尸，你们俩受累，拿着锹跟镐啊，把老道抬到后庙，离远一点，挖个坑把老道埋了也就算了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去吧， 受累。把柱跟黄土两个人抬着三清子，可惜这么高的高人呢，抬出庙去，离庙能有100左右步，放下了俩人在这挖坑，可这俩人的坑也挖好了。三清子有些清醒了，说为什么呢？三清子的功夫太深了，那是马慧英的师弟呀，武林之高手，底气足，再加上这一抬一折腾，一剑凉风扔在地上，一剑地气，老道苏醒过来了，睁开双眼一看，满天星斗，听旁边俩人说话， 黄土啊，这坑咱俩挖好了，没成想三清子道爷呢得了咱们俩的计了， 哎，咱俩挖坑也累够呛，三清子道爷呢拿着这个地残呢当好人，究竟死在他手了，他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来 抬三清子。俩人放下敲镐过来抬三清子。老道这时候已全然明白了。第三呢、啊、你好狠的心天呐、啊、要把我活埋让我落个全尸。哎，我老道势必找你冤冤相报。脚往回一抽，双手往回再一拳，这叫兔子登鹰。两人往前一抬，手往回一推，脚一蹬，啪，日日。老道何等功力，两人被踢飞出去了。哎呀，两人驴打滚站起来，撒腿就跑。老道虽说这招使完了，不太十分清醒，也有点迷迷糊糊。三清啊三清，这个时候可不是找第三的时候，如果找他，我刚中完熏香迷魂药，我也打不了他呀。留得青山在，何怕没柴烧。后会有期。老道飘身而走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表开封府的老少群雄，等到第三天要给马慧音马道长出殡发丧了，不能带回他本庙，买棺椁把老道给埋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在出陵前，老少群雄祭奠。白云瑞头戴麻连冠，身穿白布袍，腰里系着麻辫子，跪到棺材头前，大声哭师父，跟师父学艺多年，情同父子。白云瑞哭得死去活来，老少群雄全都在落泪。开封府的人没有一个不难过的。这时候门口的小瞎爱虎进来了，说：“爱虎啊，什么事儿？”门口来了位出家老道，年纪可不小了，他说要面见房栓房老爷，面见白云瑞。哎呦，带我去看看。来到门口，房栓深施一礼：“前辈。”“哦，房老爷，我一看您这模样，我就知道您是房栓。在下三清子，我前来给我师兄发丧，灵前吊唁。”哎呦，仙长啊，您说话真算数啊。来来来来，里边请。三清子由房栓领着来到了灵前，跪倒灵前：“师兄啊，三清子对不起你啊，我网罗了这些江湖的贼匪，因为兄弟我爱财呀，不分好坏人，才落得师兄惨死在这，师弟给您祭灵了，师兄一路走好。”三清子磕完了头了，老少群雄给架起来，白云瑞打着幡儿摔了盆儿，找了一片树林给马慧音老道安葬了。回来之后，三清子把从头至尾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方老爷，我一者要请开封府帮助我去三清观打地残，二者我帮助开封府去找司马刚强。

第十九集，得罪小人。 王华安顿好六州军政之后，便与姬归带着36名随从一起赴京。因徐元朗和刘黑闼尚未完全平定，黎福威遥领的江淮一带也不能走，为安全起见，他们特意从饶州经洪州过岳阳到荆州，在荆州拜见了赵郡王李孝恭，停留数日，一起商议了平定林世洪的军事行动，再从荆州北上过襄阳，途经南阳到洛阳，再从洛阳到达长安。因无紧急之事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从七月初出发到达京城长安时，再过数日就是中秋节了。汪华在驿馆安顿好姬归和随从后，次日清晨便去午门候旨觐见。大唐天子李渊闻知汪华已到，立即传旨召见。汪华随太监走进李渊朝见群臣和听政的宣政殿大殿内，朝高高在上面南而坐的天子李渊恭恭敬敬地行了3跪9叩大礼。 微臣摄州刺史汪华叩见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啊，爱卿平身，且起来说话。 谢皇上。 爱卿一路辛苦了，长途跋涉来到京城确实不易，既然来了就在长安多居住一段时间，与朕多说说江南六州的风土人情啊。 谢皇上天恩，微臣愿在长安陪伴天子左右。 好好好，爱卿鞍马劳顿，暂且在驿馆歇息数日，改日朕再召你细谈，闲暇之余卿可与诸位大臣多多走动，相互熟悉。 谢陛下。 李渊散朝后，在后殿与近臣诸子商议。 汪华已到长安，大家有什么看法一起议议。 汪华主动请旨来京朝觐，可见此人并无野心。 汪华这次来京，除了一位夫人随行和数十名随从之外，摄州没有一位文武将官陪同，从这可以看出两个问题。 小行说说看。 一方面说明汪华对朝廷放心，没有武将护送，表示他一路上不担心被歹人劫杀；没有文官随行，表示他到了京城不需要有人为他出谋划策，不担心被小人进谗言，这说明他堂堂正正，坦坦荡荡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，说明汪华对朝廷不放心，所有文武将官都留在江南，他孤身来京，只要有任何闪失，六州兵马必有异动，不少部署都追随他多年，有家族兄弟也有结拜兄弟，这些人岂能善罢甘休。 萧卿之言有理，汪华是急向朝廷表忠，又提防着朝廷对他不利。 皇上圣明。 父皇，儿臣认为萧大人有些找茬这些。数月前李福威来朝，携带爱将看灵，萧大人说李福威是提防朝廷对其不利，身边有文武双全的义子，如遇不测可护送他潜逃出京。哼，带人来是提防朝廷，不带人来也是提防朝廷，萧大人的分析确实令人难以琢磨呀。 太子，不是老臣故意找茬，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曾是割据一方的首领，虽已归顺朝廷，为长治久安，我们不得不多加防备。 萧卿是老臣谋国呀，考虑周全才能万无一失，还得多观察观察，他还年轻，若真是忠诚，以后有的是机会重用，若有二心，就让他留在京城，把他家眷全都接来，再逐步把他的部署调离到外地。 父皇英明。 市民， 听说汪华与你常有书信往来。 回父皇，是的，当年在江都的时候我们就相互认识，只是偶有书信往来，一起议论兵法。 哦，汪华兵法超群，据说连李靖也尊其三分呐。 是的，儿臣以为当今天下兵法登峰造极者唯此两人。 二哥也太抬举两人了吧，李靖老头年过半百才混出个人样，如果他真有本事，为何之前毫无建树？至于汪华，如不是隋末当地官吏昏庸，他岂能拥有六州？ 袁吉真是典型的傻帽，汪华旷世奇才，岂是尔等平庸之辈所了解的？不过也好，这样倒是能更好地保护汪华。四弟，你说的对，刚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在兵法上我们确实不能低估李靖和汪华，但是他们在治国安邦的才能上却是有限的。 秦王说的有理，汪华即使有所防备也是人之常情，只要皇帝对其稍加恩宠，他定会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。 既然这样，看来是朕多虑了，再过三日就是中秋节，到时通知他与列位臣工一起到御花园赏月。 汪华初到长安，对周围环境不熟，便约束随从留在驿馆，不随便外出，而他自己在中秋之前带着一些礼品分别拜访了太子、秦王、齐王、裴寂和萧雨，其他人等还没来得及拜访。得知汪华来京后，前任便天天到驿馆来找姬归玩，偶尔还陪他出去走走。中秋节当天酉时，汪华才接到通知去御花园陪皇帝赏月。汪华刚踏进御花园，就与齐王李元吉碰个照面。昨日汪华去齐王府拜访时带去了厚礼，正合李元吉心意，所以他对汪华顿生好感。 月公，你怎么才来呢？大家早就到了。 微臣叩见齐王殿下。皇宫巍巍，微臣被宫殿的雕梁画栋迷住了，一时步伐慢了点，微臣有罪。 没事，江南虽然富庶，但是远没有京城繁华和贵气，月公出进皇宫欣赏一下在所难免，你快去吧。 谢殿下。 汪华穿过人群，边走边向周围的人施礼，大家也一一回礼。此时整个御花园张灯结彩，灯火通明，犹如白昼。到了御花园中间，李渊坐在亭子里，最宠爱的两位妃子张婕妤和尹德妃陪在左右，三人正在说话。汪华快步走到亭子台阶下。 微臣汪华叩见皇上，叩见两位娘娘。 爱卿快快行起。 谢皇上，谢两位娘娘。 皇上，这位就是威震江南的越国公汪华吗？ 爱妃说的没错，我大唐群臣荟萃，将星闪耀，而能威震江南统领西航六州者唯有汪爱卿啊。啊！ 托皇上鸿福，托朝廷天威。皇上，微臣从歙州来时带了一点小礼物献给两位娘娘。 张婕妤和尹德妃两位一听汪华给他们带了礼物，立即笑开了颜。 爱卿一来就给张妃和尹妃送礼，可没给朕任何礼物哦。拿来看看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四海之内皆是皇上您的。 汪华边说边从朝服袖口里拿出两个精美的盒子捧了上去。 这是从东海采集到的两颗夜明珠，希望两位娘娘喜欢。 张婕妤和尹德妃两人同时接过盒子，轻轻打开，只见夜明珠光芒四射， 这是两颗一模一样的翠绿色夜明珠，晶莹圆润，剔透耀眼。张婕妤合上盖子，心花怒放。 月宫千里迢迢从涉州赶来，还念着给本宫和妹妹带上如此贵重的礼物，真是难得 啊。谢娘娘，这是一对姐妹夜明珠，微臣在涉州久闻两位娘娘情胜似孪生姐妹，所以特意奉来侍奉娘娘的。 谢谢月宫的一片好意。 爱卿忠心耿耿，是我大唐之福，你去与诸位大人多多走动，大家熟悉熟悉。 汪华领旨退下后，没走几步，旁边一个老头靠近过来。此人身穿一品朝服，皮笑肉不笑，从朝服和外貌上，汪华立即猜出此人就是宰相封德仪。忙向封德仪施礼。 月宫年轻有为，深得皇上和娘娘的宠爱，将来前途无量，老夫提前向你道喜了。 啊，宰相大人，卑职失礼的。刚才我向娘娘献礼时，肯定被她看到了。来长安数日，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赵国公府上拜访她。听他刚才的语气并非友善。 汪华正准备说点什么时，封德仪奸笑一下，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。汪华不由得提高了警惕，一种不祥之感猛然而来。 月宫，到这里来坐。 钱将军。 汪华忙向钱九龙施礼。他来京后因时间尚短暂，还没来得及亲自去钱府拜访，只是在前任来驿馆看望他时，安排姬归捎带了一些礼物去了钱府。汪华落座后，钱九龙向汪华一一介绍在座的其他人等，原来都是李渊在太原的旧部。宴会很快就在宫女们的歌舞声中开始，因参加赏月的都是皇室诸子、朝廷重臣和部分皇帝钦点的宠信文臣武将，李渊对待这些人都很平易近人，所以大家并不拘束。觥筹交错，酒过三巡后，大家开始谈论一些关于月亮的事。文臣开始以月亮作诗对句，武将开始谈论当年如何趁着月色追杀敌军。正在大家聊得兴奋之际，封德仪忽然走进李渊坐着的亭子下。 启禀皇上，天上月色虽美，但离我们人间遥远，老臣认为我们更应该欣赏这水中之月。 封卿真不愧是谦虚低调之人呐、啊。当大家抬头望天之时，竟既然能低头望月，实在是难得呀。人生就如这赏月，与其渴望活一万岁，还不如活在当下，及时行乐呀。啊， 皇上圣明，今晚天子与民同乐，君臣同庆，如有大臣能把湖中美月捞出来献给皇上，上天必定会助我大唐国祚万年。 风清，这主意不错，哪位爱卿能捞出湖中的月亮给朕看看呢？ 群臣一听，面面相觑。湖中的月亮谁能捞得出来？如果跳进湖里没捞出月亮，可就是欺君之罪，是要杀头的。李渊见大家都不说话，就想找个借口下台。 我大唐能臣勇将无数，看来捞月之人还真没有啊。 皇上，我大唐文臣武将多是来自北方，不熟水性，但来自江南的则定能捞月。 风清言之有理， 江南河流纵横，那里的人打小就在水里长大呀。 皇上说的没错， 这里有不少来自江南的文臣武将，风清认为谁最合适呢？ 老臣认为战场出来的要比书房里出来的强，一直在江南生活的要比很久以前就离开江南的要强。 驰骋沙场久居江南的，在座的也只有吴王和越国公了。 皇帝老儿果然够义气，我这样画一个圈儿，他就把人名公布出来了。吴王和越公威震江南，麾下训练出来的水师踏浪如平地。 丰德仪真是老狐狸，旁人听他与皇帝这样对话，还以为是事先两人串通好了的，他也不直接指名道姓。而李福威和汪华向来是对头，此时让皇帝同时说出这两个人名字，就会让两人相互猜疑是对方向皇帝告了阴状。即使这次不整死一个，到时可以让他两人相互整对方。汪华与李福威的位置只相差一个桌子，两人同时看了对方一眼，皇帝都点他两人的名了，只得走到亭子台阶下。从李福威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他已经怀疑是汪华向皇上说了什么，正在找他的茬，而汪华已经猜出了丰德仪的意图。 启禀皇上，微臣与越国公共居东南，深系水性，但相对比较起来，越国公从小在西安江长大，比微臣更胜一筹，微臣自愧无能，愿受责罚。 启禀皇上，若与吴王殿下比较起来，长江淮河远比新安江汹涌，不过为了大唐社稷千秋万代，微臣请旨捞月。 汪华说长江和淮河比新安江要大，水势要凶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指责我李福威临阵退缩，不愿为皇上卖命吗？ 哈哈哈哈哈！汪清忠君爱国，朕甚欣慰。平身，赐酒。 谢皇上隆恩。 汪华接过内侍送过来的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把空杯子放回到盘子，把官帽、朝服和朝靴一一脱下，恭恭敬敬摆放在旁边的石头上。李渊看着都觉得过意不去。无缘无故让汪华去死，终究不好向天下百姓交代，尤其是无法向六州百姓交代。正待他想出言制止时，丰德仪向他施了下眼色，只好强忍着。现在又不便于问丰德仪为何要这样做，但是李渊在内心中又相信丰德仪一定是正确的，是有道理的。秦王李世民本来想请求父皇收回成命，但是见汪华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也就不说话了。汪华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，缓缓走到湖边，停下来，回过头，又向皇帝恭恭敬敬地叩三个头，然后一跃跳入湖中，向湖心的月影游去。湖水泛起的水花使得月影荡漾更加迷人，很快汪华消失在湖面上，水波渐渐消失。将军府后花园内，姬归与前任一起坐着，边吃点心边赏月。 妹妹，你觉得我家世华人品如何？越公平贼寇，驱贪官，统六州，建吴国，归大唐，英雄盖世，是顶天立地大丈夫。曾闻妹妹被盖世英雄不嫁，不知我家世华能否入妹妹的法眼呢？世华是重情重义之人，对我和旁妹一视同仁，从不偏袒任何一方。如果妹妹能看上世华，